攻读德训篇第二十八章。凡报仇的，必要遭遇到上主的报复，上主必要保留他的罪。你要宽恕你近人的过错，这样，当你祈求时，你的罪恶也会得到赦免。人若对人怀怒，怎能向上主求饶？对自己同类的人没有慈爱，怎能为自己的罪过求赦？他既是血肉之人，竟然怀怒而向天主求赦罪之恩，谁能赦免他的罪？你要记得最后的结局而停止仇恨，你要记得腐烂与死亡而遵照诫命生活。你要记得天主的诫命，不要向人发怒。你要记得至高者的盟约，宽恕别人的过错。你要避免争论，如此你就可以减少罪过。因为容易发怒的人能激起争论，犯罪的人使朋友不安。他在安享和平的人中散布谗言。根据燃料可知火势如何，争吵若是激烈，可见斗争的情形。人的怒气是因他的势力而起，他的愤怒是随他的财富而生。激烈的口角容易惹起怒火，激烈的争辩容易流血，妄争的口舌致人死命。你若在火星上吹气，火就燃起；你若在火星上吐唾沫，火就熄灭。二者都来自口中。搬弄是非的和一口两舌的人是可咒骂的，因为他们使许多安享和平的人丧亡。小波的舌头扰乱许多人，使他们从这一国流亡到那一国，倾覆了坚固的城池，推翻了贵族人的家庭，使民族的力量衰弱，使强盛的人民流亡。小波的舌头从家庭中逐出了英勇的妇女，掠夺了他们劳力所得的利益。谁听从这样的舌头就不得安息，在他的家里再也没有平安。鞭打存心痕，舌击碎人骨，剑刺死的人虽多，还不如舌害死的人多。凡躲避了恶舌，没有经过他的怒气，没有负过他的重恶，没有受过他锁链捆绑的人是有福的。因为他的恶是铁恶，他的链是铜链，他造成的死亡是悲惨的，阴福也比他好受。但是他绝不能控制前进的人，却能把住不义之人的路径。他的火焰不能焚烧前进的人，凡离弃上主的就落在他手里，他必燃烧他们，总不止息。他如同被放出来的狮子袭击他们，又如豹子撕裂他们。请看，你要用荆棘围住你的田园，不要听从邪恶的唇舌。你要给你的口安上门和锁，你要把你的金银收藏起来，你要做一个天平来权衡你的言语，要为你的口安上门和门栓。你要小心，不要因口舌而失足，免得你在暗算你的敌人面前跌倒，怕你这一跌成了不治的死症。